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乘坐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老太傅司马孚和陈泰告诉司马昭应该以王礼葬埋皇帝曹髦，司马昭点头称是，全国举哀，就把这皇帝曹髦给埋了。这下子曹魏没有皇上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应该谁当这皇帝呀？好多人心里头都明白，肯定是大将军司马昭要面南背北了，他下了不少的心思啊！你别看他表面上又哭又嚎的，那眼泪都是假的，就是他把皇帝曹髦给杀死的。他借着这个机会，还不篡位登基呀？咱们看他怎么办吧。好些人都明白司马昭这心思，可是没有一个敢讲话的呀。只有司马昭手下的谋士贾充和带着一帮人来到司马昭跟前劝进，说是国不可无君呢、啊，大将军之功德盖过宇宙，大将军之品德胜过尧舜，您应该呀、啊、继承位统登基坐殿。司马昭这么一听，用手一捻胡须，他赶忙摇了摇头，哎，列公此言差矣啊。当年呢，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印，故圣人称为至德。呵，司马昭还说了个典故，说当年呢，周文王啊，得过天下三分之二来了，可是他在殷周王的面前还以臣宰的面目出现。哎，连圣人都夸奖他呀。嘿嘿，再有说了，魏武帝不肯受禅于汉，有我之不肯受禅于魏也。咱们的五祖曹操曹孟德当年不是有人劝过进吗？让他继承汉统登位称帝，可是曹操说什么也不干。我今天呢，要继承魏统当皇帝，我也不能这么做。哦，贾充一听明白了，不用问，我家大将军是把这天下要给他的儿子司马炎留着。这不单贾充明白，满朝文武都看透了司马昭这个心思，不过都是心照不宣而已。可是这国中无君不行啊，司马昭立了曹璜为帝。这曹璜是谁呀、啊，是汉武帝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哎，这位称了帝了，曹璜改名叫曹奂。曹奂一登基，立刻封司马昭为相国，赐进宫啊，加酒席，赏金十万，赐绢万匹。重赏司马昭，那当然得重赏了，权力都在他那儿呢。这么说吧，朝中文武众官皆有封赏。这消息啊，就传到了汉中，报与了西蜀大将军姜维。姜维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呵，机会又来了。司马昭杀了曹髦，立了曹奂，正是我今日伐魏的好时机。他立刻上表刘禅。姜维想得很细呀、啊，这不是他带了150,000人马吗？兵分三路，一路啊取这个洛谷，一路取耶谷，一路取子午谷。 要求呢在岐山会师。这次的这个事派不小啊，姜维想得很细，发兵之前还给江东写去一封书信呢，请江东出兵向司马师问罪。江东能出兵吗？管他出不出兵呢，反正是吴蜀联盟啊。姜维姜伯约雄心勃勃，他就奔岐山杀来了，早有探马报进了岐山曹魏大营。邓艾这时候干什么呢？邓艾啊，正在聚集众将，研究怎么样聚集姜维呢。探马没报，这邓艾就开始研究上了。因为曹魏国中司马昭杀了曹髦，立了曹奂，邓艾全知道了。他是边关守关的大将，朝中出这么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吗？邓艾这么一琢磨呀，不出三天姜维准来，因为谁都得抢这个时机。现在探报来报怎么样？不出邓艾所料，怎么样才能聚住这三路人马呢？这时他身旁有一员大将，此人姓王，叫王冠，说是将军，我倒有个妙计。邓艾瞅了瞅他，你有什么计策呀？我想啊，用诈降之计骗取姜维。我就说我是王经的侄子，尚书王经不是让大司马给杀了吗？我心怀不满，去投他，姜维准能信呢。邓艾听到这儿一笑，不一定。怎么，姜维这个人并不好糊弄，这个事把握可不大。嗨，王冠一听，将军放心吧，我以死报国呀，我说有把握准有把握，不过将军您得支援支援我。邓艾一听，那倒行啊，我怎么支援你？您见了我的书信就出兵，我从里往外杀，您从外边往里杀，姜维啊就完了。好啊，邓艾一听这个计成功了，比什么都好。可是他摇了摇头，怕不行。王冠信心十足，姜维就给了他5000兵，这王冠就去了。到那儿跟姜维这么一说，说他叔叔被司马昭害了，自己要替叔父报仇，我再不能在曹魏国中为臣了。大将军您来的真是个好时机，请您把我收留下了，我愿意为将军出力。姜维一听，呵，这我求之不得呀，没想到你这样的大将还带这么多人马来投我，好极了。你呀，这事情做得对，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应该投我西蜀，当时拜他为左将军，就把这王冠给收下了，置酒还款待了一番。夏侯霸知道这事儿了，他特地亲自跑了一趟，告诉姜维，哎呀，大将军您怎么这么样轻信人呢？我在曹魏国中长起来的，我都知道这王经根本没这么个侄子，您怎么能把他收下？这恐怕是诈降之计吧。姜维一笑，往左右看了看，都是自己亲信将校，没有旁人，他这才告诉夏侯霸，夏侯将军你不必担心，我早已把此则看破了，他要真是王经的侄儿，司马昭就把他杀了，还容他到我这儿来？我想啊，用一个计中套计，将计就计，是如此这般。哦，夏侯霸这才明白，这我就放心了。呵，这王冠在这儿住了3天，他一看姜维对他十分信任，认为自己算站住脚了，他悄悄地给邓艾写封书信，谁知道这书信一拐弯，让姜维给得了去了。姜维一看，哦，感情王冠写这信的意思是啊，约定日期让邓艾呀、来接应他。姜维提起笔来，本本给改了2笔，他把日子给提前了。日子一提前呢，这邓艾接着王冠这信还真来了。邓艾觉得出乎意料啊，这王冠聪明啊，真就使得姜维相信了，活该我立功啊。他哪知道姜维早就把人马铺开了， 结果这一通杀，把邓艾给杀的大败，把这王冠愣给杀到汉中去了。王冠怎么上了汉中了？他没地方跑了。哎呦，让姜维给追的呀，好可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这王冠也急了，他告诉身边这些小校，你们赶紧给我放火烧栈道。这招可真够损的，他把栈道给烧了。烧的呀，这姜维姜伯约直跺脚啊，疼得心直蹦。这个匹夫，我非把他乱刃分尸不可，他怎么把我栈道给烧了。烧完栈道之后，王冠一看呢，要让姜维逮着绝没有好结果。他告诉身边小校，你们有家投家，有国投国，该干嘛干嘛去得了，咱们再会吧。扑通的一下，他跳在山涧里摔死了。姜维这仗还怎么打了？没法再围攻岐山了，他得顾他的栈道啊。姜维只得把人马又带回了汉中，重修栈道。把栈道修好了，姜维又要整兵北伐中原。他又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表。刘禅一瞧，哎呀，大将军还想伐中原呐，那就让他伐吧。朝中有些大臣呢，不同意姜维再出兵了，现在国力不行了，干嘛还去打呀？有的就劝刘禅呢，最好给姜维下一道诏书，让他别去了。不但这儿有人阻拦呢，汉中那会儿就连廖化也劝说姜维：伯约将军，我看现在咱们不能起兵伐中原了。怎么呢？几次征伐呀，这个消耗太大啊，人力物力伤兵损将，这个粮草不济，各个方面都有困难。那还不算呢，现在呀是远不如武侯诸葛丞相在世的时候了。那时候朝野上下一齐用命啊，管子种粮草的人稍微的把这粮草运得缓慢了一些，诸葛丞相都把他问罪了。现在哪有那些得力的人了？廖化就不能往下再说了。廖化心想，我这话一点点到为止，大将军能听得明白。现在朝里头乱七八糟，是皇号宦官专权呐，您光是这么一味的打，这怎么能行呢？再说这个曹魏守岐山的大将邓艾非等闲之辈，此人文韬武略过人，足智多谋啊。不用说咱们征伐长安，连渭水都过不去，现在甭说渭水，连岐山都归了人家了，还打个什么劲儿？姜维瞅了瞅廖化，姜维很不高兴啊。哎，廖化将军，这是你说的话吗？我怎么能够从你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呢？真是岂有此理呀！现在不伐中原，什么时候伐呀？告诉您，廖化将军，不伐中原，俺姜维誓死不休。当年丞相六出祁山呐，为了国家，为了重扶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心为公啊！我姜维继丞相大志，几次兵伐中原，也没有什么一己之私，我没有半点私心杂念。现在不伐中原，等什么时候啊？虽然说有些困难，这我都承认，可但是士气旺盛，现在是军司效死，将司用命，我姜维伐中原如果不胜，甘当死罪。廖化将军，你不必多说了。为了这个，姜维又给刘禅上了一道表，把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都写上了。随后他把廖化给留在了汉中，就你这种精神状态啊，不能再到前线去了。姜维亲统大军30万，兵取桃阳。干嘛奔桃阳杀呀？这个桃阳啊，在上邽的西边，与羌人接壤啊，离羌人呢特近。他为什么兵要走这儿呢？ 姜维啊打定了个主意，不是方才廖化也说过吗，说这个粮草不济，运粮很困难，桃阳这个地方邓艾绝想不到，他也顾及不到，我能派兵打那儿，我把桃阳得过来之后，我在这个地方囤粮，然后我再接连羌族，找点借用力量，我就能把岐山一扫而平。为这个，姜维这才兵出桃阳，他带人马杀出了汉中。这时候人岐山又知道了，邓艾这么一听，哦，姜伯约修好栈道又来了，干什么？他兵取桃阳。哦，我明白了，姜维这是想联合羌人找一屯粮之所，桃阳可不能丢啊。司马望这么一听，那请将军给我一指令吧，我去守桃阳。邓艾点点头，你知道怎么守吗？司马望一听，怎么守？我能战则战，不能战就守呗，四门紧闭，不行。邓艾摆了摆手，你去可以，我给你一支人马，到了桃阳之后，你将城门是四门大开，掩起旌旗，从外表上这么一看呢，这桃阳是座空城，你就能把它守住了。啊！司马望差点乐了，大将军，那姜维还不长驱直入吗？邓艾一听，对了，如果姜维一进兵桃阳，那就说明咱们就胜了，你这个城就守成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等他披蜀人马接近桃阳的时候，你关起四门是万箭齐发呀，这时啊我去接应你，离桃阳不远有一座小城，是桃阳的咽喉路口，这地方叫符合，我把人马秘密地埋伏在符合那儿，如果姜维看见这座空城，他得取城池心切，一进兵咱不让他全军覆没，也杀他一个丢盔卸甲。哦，司马望一听挑起大指，将军妙计。哎，不过咱们走了岐山怎么办？不要紧，我把石转留下，让他在这儿守住岐山，就此行事。司马望接令，带领着军卒来到桃阳，他抢先到了，到这儿他就把人马埋伏起来了，埋伏好了之后吩咐将城门打开，把城门全开开了，这座城池可倒好，一点动静没有，真跟一座空城似的。司马望刚埋伏好，西蜀军的先锋官就到了。先锋官是谁呀？夏侯霸。夏侯霸来到城前这么一看，嗯，哟，这城里怎么没动静？难道说曹魏军弃城逃走了？准知道我们兵出桃阳，把他吓跑了？不能吧，可别中计。因为什么呀？夏侯霸心想，我可得好好合计合计，因为这对手可是邓艾呀，绝不能等闲对待。他派小校去探，小校跑去了，功夫不大回来了，禀将军，是一座空城。怎么见得？有好多黎民百姓啊，正在往城外逃呢，城上城下没有一点动静。哦，夏侯霸点点头啊，他心想，甭问呢，邓艾万万也想不到我家将军姜维能够取这个桃阳，因为邓艾啊是死守岐山，他怎么能顾及到这儿啊？谁能想到我们进兵这座小城？这也难怪，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想到这儿，夏侯霸把刀一举，进兵，他带领人马就杀过护城河来了，已经都快接近这桃阳城的城口了，突然间听城上惊天动地的一声炮响，紧跟着哇的一下，城头竖起无数面旌旗啊， 跟着嘎嘎嘎一声响，千斤闸从城口那儿放下来了，当当当当是这么一响，万箭齐发。夏侯霸一看不好，感情人家有埋伏，赶快退。这退字刚出口，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这吊桥吊起来了，这往哪儿退啊？这边是城墙，那边是护城河，让人家把归途掐断了。夏侯霸有点急了，就是跳到这个河里边去搭人梯子也得往回头，不能在这儿干等着落个众矢之的，这不麻烦了吗？他的令还没等传下去呢，夏侯霸是大叫一声，背后中箭，可怜这位夏侯霸将军被人家乱箭攒死在桃阳城下，只逃回来几个小校，报与了大将军姜维。姜维一听顿足痛哭啊，他非常惋惜，没想到在桃阳小城这儿折去我一员大将。说的这会儿，苍啷一下，姜维把宝剑亮出来，咔嚓把帅案砍去了一个角。这是干什么呀？我一定要给夏侯霸将军报仇啊，我枪挑邓艾，难消我胸中之恨。就在这时，由探马来报说司马望讨战，和姜维这个气，他还来了啊！这不是就是识破我八卦阵那个家伙吗？就是他把夏侯霸射死的，我正要找他呢。进兵！姜维亲自出马来会司马望，司马望哪儿打得过姜维呀？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去了。姜维领兵追杀，想一举夺取桃城。哼，谁知道忽然身后炮响，邓艾来了。邓艾不是在符河那儿守着呢吗？听说姜维已经把司马望杀败了。好，邓艾把人马撒开了，从四下里向上包围呀。嚯，这场大战西蜀军很可怜呐，叫人家邓艾给杀的大败。姜维万万也没想到这邓艾能把人马埋伏在符河那儿，道大个地方他会从那儿杀出来了。哎呦，姜维败下来20多里路才收住残兵，然后扎下了大寨。姜维站在这会儿，俩手扶着帅杆，愣磕磕沉默了半晌。姜维在想，这个邓艾他也太厉害了，怎么我没想一件事情他就能想到呢？这次我兵取桃阳，人家走的前边来了，哈哈，可恼啊，可恼啊！气得姜维直咬牙。他转念一想，我总在这会儿发狠也不行啊。有了，你邓艾不是轻易离开岐山大寨了吗？我倒你的老巢！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点， 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姜维直咬牙，他转念一想，我总在这会儿发狠也不行啊。有了，你邓艾不是轻易离开岐山大寨了吗？我倒你的老巢，兵取岐山。想着这会儿，他把张毅给叫来了，他告诉张毅，我在这会儿与邓艾对峙，你呀，悄悄的领精兵三万去取岐山大寨，最好是一举成功。只要是一打起来，只许进，不许退，非把邓艾大寨拿下来不可。张毅一听，遵令。可有一样，大将军，那邓艾不能杀回岐山去吗？哎，姜维摆摆手，你放心，我一定得把他牵扯住。你前脚一出兵，我是随后就讨战，我怎么能让邓艾分得开身呢？哦，张毅一听，那我就放心了。张毅领兵一走啊，姜维是重整人马，跟着就到曹魏大营前要战呢。把邓艾吓了一跳，邓艾这么一听，什么姜维讨战，哎，这姜维可以啊，怎么呢？他的大将夏侯霸也让我给射死了，我杀了他一个落花流水，兵败几十里，刚收住脚步，没等缓口气，他就来讨战来了，他这是要干什么呀？邓艾仔细这么一琢磨呀，坏了，这姜维啊，准是知道我亲自带领人马驻扎在这儿，岐山大寨空虚，他派人抄我老家去了。姜维的讨战是虚张声势，他打算要把我给牵扯到这儿，这怎么能行呢？邓艾赶忙啊，把他儿子邓忠叫过来了，老父必须回兵岐山去解救大寨之围，你在这会儿给我镇守大营，可有一样，你必须辕门紧闭，见机行事，不要轻易出兵，别上姜维的当。你只要能把这两个地方，一个桃阳，一个符合，看住就行啊。我密令司马望助你一臂之力，你们两个人成犄角之势，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了。邓忠一听，父亲您只管放心吧，您就带兵走您的，孩儿在此万无一失。邓艾笑了，他马上分兵去救岐山。姜维呢，姜维骂了一天的阵，也没人跟他迎战。姜维回到大帐，把众将找来商议，不好啊，今天我骂阵，邓艾不出战，其中必有诈呀，因为他打败了我一仗，败得那么惨，马上回来我就讨阵，引起了邓艾的怀疑，他肯定已经知道我派人去偷袭岐山大寨去了。现在邓艾没在营中啊，啊！大伙一听一愣，怎么？哦，邓艾没在敌营，不在。要在的话，绝不能这样。哎呀，大将军，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你们呢，打着我的帅旗，继续在这会儿围攻这两座城池，该骂阵还骂阵呢，我亲自领兵去接应张毅。众将一听， 这可是个上计呀、啊！将军，您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姜维安排完了，亲自率领10万精兵，杀奔岐山来了。张毅呢？张毅已经到了岐山了。张毅的人马突然在岐山大寨前出现，把师纂吓得呀，脑袋瓜子嘎嘣一声，魂差点飞出去，心说坏了。哎呀，邓艾将军呐、啊，您这看家的人留得太少了，大概您千算万算也没算到姜维能偷袭岐山寨吧？这我可怎么办呢？我是攻啊，我是守啊，我攻能够攻得了，守能守得住吗？他还在这儿胡思乱想呢，人家张毅呀、啊，已经派兵攻打大寨了。呵，这一通打哟。打的这师纂呢是步步后退，邓艾在岐山大寨这儿扎了9座连营寨，这师纂也对得起邓艾，给丢了7座半，还剩1座半了。师纂也够可以的，只要是有个站脚的地方，只要还有3寸气在，他已经下定决心了，有块砖头大的地方我也得给邓艾将军守住。正在危急之际，忽然探视马来报，邓艾将军由打符合小城杀回来了。师纂这么一听啊，他扬起脸来叫苍天，苍天睁眼呐、啊，我家邓艾将军真是一员神将，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将军已经杀回岐山，乌合俱在，他赶快吩咐咱把那几座大寨想办法再夺回来。嚯，师纂来了威风了。张毅本来啊想一鼓作气就把9座大寨全都取下来了，没想到邓艾杀回来。张毅心里就有点发虚呀、啊、两气这一加工，一场混战，张毅支持不住了，领人马往下败。往哪儿败啊？他就败到这岐山的北边去了，人家邓艾呀、啊，把大寨又全都夺回去了。师纂来请罪，邓艾一听，嗨，何罪之有啊？别说是你呀、啊，我要不是好好动脑子想啊，万万也想不到姜维能派来一支人马取我的岐山大寨。这个姜维是十分了得呀，不管怎么说呀，忧中得喜呀，大寨没失。不但不问罪师纂，还重赏了他。邓艾呀、啊，重整大寨。那么那位张毅呢？张毅着了急了，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啊，自己领着些个残兵败将败到北边去了，临时扎下了个寨子。张毅想，这我可怎么办呢？人家邓艾要是把大寨扎好之后来打我呢，那不把我给堵在死葫芦头了吗？我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左右没有回旋之地，我怎么把人马带这儿来了？哎呀，混战之中慌不择路啊，埋怨自己那又有什么用啊？张毅心想，这邓艾是真够机灵的，他怎么能够从涪城那把人马带回来了呢？难道说他就断定我家大将军姜维派我来取他的岐山大寨吗？这人可真不好惹呀。邓艾别看年纪不大，他这一脑袋螺丝转得真够快的。嗨，张毅一想，我瞎想什么呀，我管他邓艾螺丝不螺丝，我得怎么离开这儿啊。他正着急呢，有人来报说是咱们的人马来了。啊，张毅开始一愣，咱们的人马从哪儿来了？哎呀，将军呐、啊，是大将军来了，我看见旗号了，特地来报与将军。是吗？张毅乐得腾的一下跳起来，他吩咐赶快抬刀备马。当时他提刀上了马了，张毅刚上马就听远处里是炮鼓震天， 灯笼火把无数啊。他催马到了近前，这么一看，看见这大道旗了，正是我家大将军姜维清伯爵。哎呀，姜维将军，你跟邓艾真称得起是棋逢对手。邓艾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邓艾回来救他的大寨，你来接应我来了，这是半斤对八两啊。他立刻与姜维合兵一处，围起岐山曹魏的大寨，是拼命攻打呀，把邓艾闹得好紧张啊。姜维人马十多万呢，自己一些人马都在桃城那儿呢，救兵又来不了，这可怎么办呢？一眨眼的功夫，姜维是连夺三座大寨。姜维很激动啊，他激动什么呀？哎呀，这几次伐中原多不容易呀，好不容易今天才抓住这么个战机，把邓艾给困在这儿了。这次我看邓艾是插翅难逃啊，西蜀小校也一个个喜笑颜开，是争前恐后啊。正在这时啊，成都来了一份诏书，这传旨官居然追到站上来了，你说紧张不紧张？姜维一愣啊，这是什么时候啊？皇帝怎么单单这时候来诏书呢？干什么呀？刘禅让姜维回兵，赶快回成都，有事面议。哎呦，姜维这么一着急，这头啊嗡的一下子，他心想，皇帝有什么要紧的事召我回去啊？哎呀，现在不是时候啊，我这时要往下一撤兵啊，不用别的呀，手下的那些将佐就得跟我急喽。姜维一想啊，行了，他用好言打发走了这传旨官，没理这茬儿，继续还攻曹魏的大寨。时隔不久，成都又来了一道诏书，还是催姜维回去。这下姜维可有点为难了，说第一次抗旨不遵，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还可以，现在这第二道诏书来了，这怎么办呢？连连抗旨，那还得了？姜维仔细这么一权衡啊，嗨，抗旨就抗旨吧，等我破了大寨，捉住邓艾，进兵长安之后，我再向陛下请罪，我也认了。他仍然是把传旨官打发走了。这次姜维急了，他是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啊，姜维亲自临阵指挥，摇着那令旗呀、啊，他着什么急呀、啊？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岐山曹魏大寨给吞下去。快点打吧，打完了之后，捉住了邓艾，我赶快回成都呢，问问皇帝有什么事儿。姜维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急于取一下敌军的大寨。呵，这仗是越打越激烈，曹魏军卒也急了，他们也知道啊，大寨一丢他们就完了，所以是拼死聚首，又打了一个通宵啊，居然呢、啊、让姜维取过来了三座大寨，眼看就瞅进敌军这中军保障了，姜维是喜出望外。可就在这时，第三道诏书来了，这次诏书是措辞激烈，让姜维啊一刻不能耽搁，立刻回成都面君，有国事面议。哎呀，姜维这回可是真犯了犹豫了，连连抗旨能行吗？知道的主啊，我是抓住战机不放，不知道的，难道说姜维有不臣之心吗？怎么三道诏书他都不听呢？当年我家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在这方面都特别留心注意啊，何况我姜维。哈哈，姜维在邓中一跺脚，把令旗卷起来了， 传令撤兵。这下西蜀这些将佐可就懵了，这怎么了？这是眼看就要夺取敌军的中军保障，生擒邓艾，怎么这时候大将军传令撤兵啊？呼啦的一下都来找姜维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啊，有的是暴跳如雷啊。这些将佐着急也是有道理的，现在真是豁出命来夺敌寨，有的那将军呢、啊，身上带了好几处伤了，连药都没上，这可真称得起是轻伤不下火线了。这是什么时候？怎么这时候您把兵马撤下来了？姜维摇了摇头，立刻吩咐设百先按他的三道诏书全摆在那儿了，把这原委跟众将这么一说，众将傻了。哦，原来大将军背着我们已经两次抗旨了，现在三道诏书来了，如果再不撤兵，这不是难为大将军姜维吗？哎呀，众将反复想啊，到底朝里出了什么事了、啊、皇帝有什么急事非得把姜维将军给召回去呀、啊、什么急事能有这个事儿急呀、啊、我们这不是给陛下打天下创霸业呢吗？要不我们几次三番的这是干什么呀？怎么单单这时候传来诏书呢？有人上前给姜维是插手施礼啊，大将军，您不是已经抗了两次旨了吗？第三道诏书来啊，第六道诏书来，咱们也不应该撤兵，这个战机绝不能失。哦，姜维大瞪着两眼瞅着这元将，以你之见，以我之见，还得往上攻，不能让这个邓艾喘一口气。告诉您得了，大将军，朝中出事再大的事情，也没我们今天夺取岐山、兵过渭水取长安这个事儿大。说不定这不是皇帝有意来传诏书，这准是有人在皇帝跟前进了谗言了。这些佞臣呢、啊、他们整天陪王伴驾，高高在上，待到成都那地方是吃喝玩乐，自在逍遥，他哪知道我们在前面这儿攻城夺寨斩邓艾这么艰难呢、啊、大将军，你想我们怎么能够回兵呢？不但不回兵啊，打过胜仗之后回到成都，您还得指问指问，把这佞臣抓出来，把他杀了，才能平息民愤。哦，姜维暗自点头，心说这番话说得好，我也想到这儿了，肯定有人在皇帝刘禅跟前说了坏话了。哎呀，不过万一要是真有事可怎么办呢？皇帝确实有急事找我商议，或者朝中出了什么大事情也未可知。皇帝拿我当个主心骨，我是西蜀国的大将军，所以才三次传召叫我回成都，怎好一而再再而三的抗旨不遵呢？列位将军，我们还是撤兵吧。哎呦，急得众将擦拳摩掌啊，一个个是议论纷纷，怒气冲天呐、啊、那也没办法呀，只得撤吧。姜维传令徐徐撤兵，把人马撤走了。邓艾在岐山寨中长出了一口气。哎，邓艾心想，姜维打得这么猛，眼看都要占了我的中军寨了，他怎么会把人马撤走了呢？哦，邓艾想起来了，说不定啊，这还是我上次派党军到成都贿赂皇后那个力量吧。邓艾刚想到这儿，有人提醒邓艾呀、啊：“将军，这姜维已经撤了，咱们赶快追杀吧， 慢来。邓艾一摆手，姜维姜伯曰：“深得武侯真传呐、啊，此人很会用兵。如果我们要追赶他，一定得中他的埋伏，见机行事，免得上当。”那意思就是不追了。姜维把人马撤回了汉中，安顿好了之后，他立刻带领这些亲随小校赶到成都来见刘禅。到了成都，他想见驾呀，一连十天就没看见刘禅的影儿。这刘禅根本就不上朝，黄门官就告诉姜维啊，说是天子啊国事太忙不见。你说把姜维给急的，心说我在岐山那会儿眼看就要擒住敌军之手了，这么紧张的时刻我跑回成都，满以为皇帝真有重大事宜同我商议，怎么现在他不见我呀？不但不见，连早朝都不上了。这倒好，西蜀国的文武百官全放假，放假啊，皇帝不临朝，文武百官干什么去呀、啊？这五朝门呐、啊，都可以张网罗雀，逮鸟都行，真清静。你瞧那黄门官，再看那武士，站在那儿，一劲打盹儿，还有小声聊天的，这哪儿像是皇宫午门呢？哎呀！姜维整天早晨老早就来呀，只要是天道五谷，姜维准在午门候旨，一连站了十多天也没能进得了这皇宫，也没看见刘禅这面。他几次告诉黄门官，请你到里面回复圣驾，就说姜维奉旨回成都前来面君。黄门官瞅着这姜维一劲儿直咧嘴：“大将军，您风风火火的由岐山战场上赶回来，我能看不出来您有急事吗？我能不给您回禀圣驾吗？可是万岁不见呢。”姜维听得这会儿两太阳直冒火呀，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皇帝一连三道诏书把我从岐山阵前催回来了，合着整天早晨就让我在这儿遛早弯啊。姜维急了，他用手一提袍襟，姜维要闯宫。就在这时啊，听身后有人说话：“前面可是大将军伯约吗？”什么人？姜维回头一看，原来是秘书郎细正。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雾霾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闺蜜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工作特别忙，难得和我们吃顿饭啊，都要预约好久，这点我们很生气。当然了，吃什么自然是听她的，这不平时大鱼大肉吃多了，非要到我家来吃点家常饭，这可就把我愁坏了，做点什么好呢？海参小米粥，粘稠的小米裹着鲜美厚实的海参，再加上香油和胡椒粉的味道，这可不仅仅是嘴巴上的享受哦。 哇，听着就很享受，只是这原材料不简单嘛，小米倒是哪里都有买的，可是海参市面上的品种太多了，价格也是参差不齐的，怎么选，选什么样的海参也很关键哦。 一听你也是行家呀。没错啊，这现在的商超专柜啊，大多都是以大连的刺身和辽参为主，养殖海参的优点就是身上的肉刺多，一根一根的肉刺非常的清晰分明。而且海参的大小也是相差无几，看着漂亮整齐，送人也有面子，只是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看啊，肯定还是精品专柜的野生海参更胜一筹。 那是，野生海参不论是从生长周期和营养价值上来看，那都是普通海参所不能比拟的。 对， 就像来自于地中海的新鲜海参一样，每一根都是精挑细选的一级品野生海参。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现厂家回馈，每盒补贴1300块钱，只要699元就能带回家了。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等于说啊，原价是1999元的野生海参，现在只要699，一盒是200克，大约是40头左右。隔2天吃一次的话，全家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 是啊， 划下来每个月才200多块钱，而且订购成功还有一只价值是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这个优惠太诱人了，您一定得试试。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这200多块钱和朋友吃顿龙虾都不够，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也不止。 是， 但今天却可以给全家人补充整整一个月的海参粘豆糖、海参皂袋和16种的氨基酸等多种的活性物质。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1447的朋友说啊，年前老爸生病住院了，家里亲戚送了几盒海参，老爸吃的挺好的，说今天啊600多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海参，我想定点给老爸试试。 太好了。 5399的朋友说，一个月才200多块钱，我一年的退休金也不止涨200呀。好好的保养身体，明年我们几个老兄弟还约着一起去拉萨呢。 哟，原来退休生活也可以这么丰富多彩，这说明啊，只要身体好，想去哪儿都不是问题。 是， 所以啊，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每个月为家人和自己做一份小小的健康投资。原价是1999元的鲜鱼鲜海参，现在厂家回馈，每盒补贴1300块钱，只要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元就能吃上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了。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给您。 没错，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4007106108，4007106108，火热的开通当中啊。不过这边有一位手机尾号是8248的朋友表示质疑，说一个月200块钱，我请朋友吃顿烧烤也不止啊，这海参能是野生的吗？您放心啊，首先啊，我们有所有的海关报关单和检验的检疫报告，其次呢，您可以查看上面明确写明是地中海进口，而且那我们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到时候您看一看品相，野生海参的身上的刺尖啊都被岩石珊瑚磨秃磨圆了。 对， 而且因为是大自然自由生长的野生海参，所以海参的大小是没办法控制的。 是， 如果是介意外形的朋友，那建议您别买了，可以把机会留给真正关注营养的朋友。 是， 毕竟呢，厂家这次每盒都补贴了1300块钱呢，这个机会可是不多见的。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手机尾号151346598810的朋友们，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不管您是给家人改善伙食的，还是打算送人的，水质好、营养高、礼盒包装的地中海一级品野生海参，现在只要699块钱，订购成功还有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给您。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我与你举世无绝，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姜维桥真不容易啊，真能在这儿碰上个人。于先生，原来是您呐！伯爵，这厢有礼。哎呦，岂敢岂敢！大将军，您风尘仆仆，是不是由岐山大营来？ 正是。啊，先生， 我问问你吧，有这么回事？陛下把我叫回成都，究竟有什么要事相商？ 先生啊， 您能知道一二吗？ 唉，西征叹了口气呀、啊， 瞅了瞅午门前的黄门官和武士，大将军，您请到这厢来讲话。大将军，陛下给您下诏书了。正是啊，连连三道诏书是十万火急呀、啊。可是我回来已经十多天了，陛下每天都不临朝，也不见我，这算何意？哎呀，大将军，您还不知道啊，据我所知啊，黄皓他有一亲信挚友，此人姓严名羽啊，黄皓打算把严羽给派到汉中去代替将军，所以我听说朝廷这才下诏书把将军召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叫您回来就是这个事儿吧。哎呀，姜维气的举发刀术啊，当时他就急了，好匹夫黄皓，我是杀此幻术，他耽误了国家的大事啊。姜维啊，要跟袁绍学了，当年袁绍不是杀过十常侍吗？今儿个我就把这黄皓斩喽。想到这会儿他转身就要走啊，进宫去杀黄皓。 西征一把就把姜维拉住了。哎呀，将军， 慢来慢来，您发不得火啊。大将军继武侯之事，任大执重，岂可造次呢？您闯进宫去要杀皇后，如果天子要不答应，这不是反为不美吗？这个姜维点了点头，先生之言是也。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也得见见皇帝，先生有何妙计叫我呀？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哎呀，西正想了想，将军要见驾也不难呐。据我所知， 陛下每日清晨必然在御花园饮酒。啊，大清早晨他喝什么酒啊？ 西正一听，将军哪里知道， 陛下彻夜不眠呢，他一宿一宿的听歌看舞，天亮了正好，陛下有点累了，肚子也饿了， 所以每天一大早他就喝上了。您想想，他哪有时间临朝议事啊？ 哎呦，姜维听着心里别提多难过了。那么按您这个说法，现在我家陛下正在御花园饮宴呢。 西正抬头看了看天， 东方一轮红日高升。嗯， 差不多，现在恐怕是久治半酣呢。那好，我现在就到御花园见驾，先生，回头见。 姜维冲着西征一拱手，一转身，噔噔噔，西征在后边喊了一声：“将军，千万莫要动怒啊！” 姜维走出好远了，他点了点头啊。姜维奔午门来了，没有，他围着这个宫墙转了一个弯，奔后宫门来了。后宫门的武士想把姜维给拦住，哎呀，大将军，您不能进去。哎，姜维看了他们一眼，巍然一笑，由打怀中啪把诏书拿出来了。陛下亲自给我下三道诏书，有国家大事与我面商啊，你敢耽搁吗？把武士都给站住了。还没等回上话来呢，姜维啊，腾腾腾一撩战袍，他进去了。 刚走到御花园的门前，呵，一阵悠扬悦耳的弦乐声传过来了。姜维就顺着这个声音绕过假山，直到宴前呢，他跪倒见驾。 这下子把皇帝身边站着的那皇后可给紧张坏了。哟，皇后心说这姜维好厉害呀、啊，怎么他敢闯宫啊？看来他这是从后宫门进来的，我在这儿太不方便了。吓得皇后一抽身，滋溜一下藏到柱子后边去了。刘禅也愣了，是爱卿你呀，陛下。没等说话，姜维眼泪淌下来了。臣在岐山困住邓艾，陛下连降三诏，召臣回朝，微臣圣意为何？你到底有什么事把我叫回来？几句话问的刘禅是哑口无言呐、啊，一个字儿他也没说出来，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了。姜维看了看刘禅，往他身后和两旁这么一瞅啊，没有皇后的影子。姜维准知道皇后藏起来了，你藏起来我也得说呀。陛下，我明白了，此乃是皇后用的奸计。皇后奸巧专权，乃灵帝之时常事也。你可别忘了汉灵帝身边的十常侍啊。陛下，您近则见于张让，远则见于赵高，应该早杀此贼。陛下如果能斩了皇后，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姜维这话说得很深刻呀，他告诉刘禅，往近了说呀，就是灵帝身边的那个张让，他怎么祸国殃的民你知道，往远了说呢，秦赵高就是指鹿为马那家伙，你可要好好想想，现在你赶快把皇后杀了吧。刘禅一听，哎，那个哎，伯爵爱卿，皇后是个小臣呢、啊、就算他专权，他又能怎么样啊？啊，当年董允呐、啊，一提起皇后，就咬牙切齿的。朕公我很不高兴啊。皇后这点小事，卿家何必这么介意呢？哎呀，陛下！姜维听到这儿，往前爬了半步。陛下今日不杀皇后，祸不远也。哎，刘禅摇了摇头。常言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啊。爱卿怎么能容不得一个小小的宦官皇后呢？我给你下诏书是不假，寡人我很想念你，现在你这不是回来了吗？很平安，这很好吗？爱卿就在成都多休息几日吧，你不要怨恨皇后，皇后对爱卿你还很有感情的，他不止一次在朕公我面前提过你， 说你在汉中太累了，想派别的将佐去镇守汉中，啊，把爱卿你换回成都来陪王伴驾。你看，黄皓这人不是很不错吗？哎呦，姜维听这会儿一劲摇头啊，心说陛下你怎么能糊涂到这个份上？黄皓这时惦念我有感情吗？刘禅一瞅姜维这气儿没消啊，哎，这样吧，我让黄皓见见你，啊，你这气儿就消了。黄皓哪儿去了？黄皓，他往寺外一撒嘛，没有，连叫几声，黄皓战战兢兢由打那柱子后边转出来了。陛下，我在这儿呢，啊，你过来过来，见见大将军姜维啊，你不要怕，有什么话你跟姜维将军说说。 遵旨。 呵，这黄皓装的真像啊，吓得脸都白了，反正一半是装的，一半他是真有点害怕。他扑通一下给姜维跪下了。这家伙得势的时候是高高在上啊，当他要为了活命的时候啊，他可以挫下八辈去。 伯爵将军，我没在圣上面前动过本，我也没说过什么，我不过就是早晚侍奉在陛下的身边，我从不干预国政啊。将军您可不要听信外人之言，将军要杀我的话，我皇后这条命就在将军的手里啊，望将军多多怜悯，饶了我吧。 说完了之后，他是蹦蹦蹦响头碰地，脑袋愣磕出一包来。你说还让姜维说什么呀？这个皇帝是整个一糊涂虫，说什么也说不明白。姜维也看出来了，这刘禅根本舍不得杀皇后，杀不了啊。再看看皇后那个讨嫌的样子，气得姜维一挺身站起来，转身就走。他愤愤不平离开了皇宫啊，来到宫门外一看，玉正还在这会儿等着姜维呢。他不放心，看姜维满脸怒气的出来了，玉正赶忙迎过来了。大将军，您见着陛下了，陛下说些什么呀？姜维就把方才的事情跟玉正说了一遍。玉正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哎呀，将军您祸不远矣，将军若为，国家随灭，你危险了。您要是有个好歹啊，咱这西蜀国可就完了。啊！姜维听着这事愣住了，愣磕磕半晌无言。他一把拉住了玉正，先生，有何保国安身之策，叫我姜维？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玉正想了想啊，将军若想保国安身呐，只有赶快离开成都，这儿您是待不下去了，这不明摆着吗？你当着皇后的面一个劲儿的劝说皇帝把皇后杀了，他不恨死你啊？他还能放得过你？不出几日，皇后就可以要了你的命，所以你得赶快离开这儿。姜维一听，那我上哪儿去啊？只有一个去处啊，在鲁西，这地方叫榻中啊。此处土地极其肥沃，将军你何不效法当年武侯屯田之事呢？你可以奏明天子，前去榻中屯田呢、啊。有四例：一，等麦熟之后，您可以多打粮食以助军食；第二呢，您可以进图陇右诸郡，你可以进取陇右。第三，魏人不敢正视汉中。第四，将军在外掌握兵权，人不能图，谁想再要害您杀您，那可太困难了，您可以避祸呀。这就是我说的那四例：一是兵精粮足， 二呢，您可以进取陇右；三可以保国；四可以安身。这就是我要跟将军说的保国安身之策。将军宜早行啊，要走您可得快点儿。姜维听得这会儿心中大喜呀、啊，给玉正深施一礼：“先生所说，真乃金石之言也。”哎呀，姜维一天都没耽误啊，当即给刘禅上了一份表，要孝武侯到榻中屯田。这刘禅呢，当时就答应了。当夜，姜维就离开了成都，回到汉中聚集众将，大伙儿这儿都等着盼着呢，到底皇上有什么事儿把您叫了去呀、啊？姜维呀、啊，把皇后这段事儿没说，他告诉大家，叫我回来确实有事儿，因为连年征战，大家都很疲劳，咱们粮食也不充足了，我这次要亲自带精兵八万前往榻中重麦屯田，徐图进取中原，我想无往而不胜啊。当即传令，他让胡骥守汉寿城，让王涵带兵守住乐城，让蒋斌、蒋书、傅谦同守关隘，一路扎营四十余座，连绵不绝呀，好像摆下一座长蛇大阵。随后姜维上榻中屯田去了，探什么报进了洛阳。司马昭是闻报大怒，他火了，好啊，姜维屡犯中原，不能剿除是我心腹大患，他现在屯田去了，故要亲自统兵平灭西蜀。他手下的谋士贾充这么一听，这又何必呢？大将军，您怎么能够以万金之躯轻易去伐西蜀呢？用不着啊，我有个计策，不用张弓之箭就可以把姜维的首级给您拿来。哦，司马昭一听有这样的上乘妙计，那你为什么不说呢？你用什么计策呀？我想派一个刺客去把姜维刺死，不就完了吗？西蜀还谁呀？就是这么一个大将军了，他是死乞白赖的要继承汉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咱要把姜维给除了，西蜀是不打自灭。司马昭一听倒也言之有理，不过这个行刺他有点犯犹豫。在座的谋士循序大臣了，大将军不应该这么做呀，此计不可取。司马昭一听，荀先生有何高见？西蜀国现在很弱呀，姜维为什么到榻中屯田？因为他在朝中遭贬了，可能有人要杀害他，姜维为了避祸才带领几万人马被逼无奈到榻中屯田，去屯田又怕我们攻打西蜀，为此他才设下了联营。如果要灭他的话，不必派刺客，您也不要亲自去，只派一员上将领精兵二十万灭西蜀足矣。哎，司马昭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这主意不错。荀先生，那你看派谁合适呢？您就派钟会，钟会善于用兵啊，足智多谋，如果您传令让他与邓艾合兵一处，此二将破西蜀一往无前呐、啊！哦，好极了！司马昭当时点头答应，传令让钟会来见，就把钟会给找来了。他一见司马昭上前施礼，司马昭赐座：“钟会将军，我把你找来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不知大将军有何见教？孤想亲自领兵去伐东吴，子成，你看何时起兵为好啊？”呵呵，钟会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大将军，您根本就不想去取东吴，大将军之心 是要去灭西蜀。啊！司马昭一愣，师弟，何以见得？大将军，如今姜维、姜不悦在榻中屯田，您想，他为西蜀国中之大将，为何无端地跑到榻中屯田？不用问，一定在朝中遭贬了。朝中有人要陷害姜维，他这是为了避祸，所以去避祸，他还不放心，所以才扎下连营四十几座，待其兵精粮足之时，还要犯我中原，大将军怎么能够去取东吴呢？为此，我画下一张图表，请大将军过目。说到这会儿，钟会由他袍袖里拿出一张地形图，刷拉展开，铺在司马昭的跟前。司马昭俩手一摁这图啊，他没先看图，他看了一眼钟会。这一眼很有学问。有什么学问？这个人怎么能够看到我心里去了呢？他站起来，抬手拍了拍钟会的后背，子承之吾心也。你太了解我了。说完了这句话，他才低头看这图。呵，这图画得可漂亮，图不是一张画，不是好看赖看。那么司马昭所谓的漂亮是什么呢？就是画得非常干净，画得非常清晰，整个一张禁军图，就是西川的各个关隘，哪儿是屯兵之地，哪个地方兵强，哪个地方兵弱，全标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张图和邓艾那图啊几乎是一模一样，好像是拿复印机印的。三国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就说英雄所见相同，邓艾怎么想的，钟会怎么想的。司马昭不住点头，他心想，这两员将真称得起是奇才呀。实际孤想拜你为镇西将军，亲自统领清徐兖豫泾阳等处兵马，统精兵20万，就是把青州、徐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所有的军校我都给你，取岐山与世载合兵一处，共取西蜀，不知事迹意下如何？钟会听到这会儿低头想了想，啊，大将军，何必与世载合兵一处呢？蜀道宽广，不一定非得共同进军，可以分道取之。哎，司马昭一笑，史记，用兵在于灵活呀，你与世载合兵一处，能共同进兵就共同进兵，只要能灭了西蜀，捉住刘禅，你们一定封妻荫子，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制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一杯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关云长，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司马昭一笑，史记，用兵在于灵活呀，你与士在合兵一处，能共同进兵就共同进兵，也就是说能分则分，能合则合嘛，你们自己去定，只要能灭了西蜀，捉住刘禅，你们一定封妻荫子，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我是定家封赏。多谢大将军。钟会听过这会儿深施一礼，转身告辞。哎，史记，不知你何日起兵？钟会眨着眼睛，大将军，我想10日后动兵不迟，您给我10天线，我准备准备，是择吉行兵。司马昭点头，他目送钟会，望着钟会的背影，简直是要把钟会给送出地平线去，直盯到都看不见了。司马昭站起来，抻着个脖子看。旁边俩谋士这么一瞧，大将军，哎，世纪将军去矣，他早就走远了，您还在这看什么呢？啊，哦，哈哈哈！司马昭一笑，没说什么。过了几天呢，司马昭亲自出城来看一看，看钟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司马昭带人出来这么一看呢，哟，他愣了，怎么了？只见钟会呀、集中了好多人在那儿兵登兵邦登邦的打造战船呢。司马昭觉得奇怪，我让钟会与邓艾合兵一处，兵取西蜀，用不着战船呢，他这是干什么呀？想到这儿啊，司马昭翻身下马了，他把马交给了侍从，自己啊信步闲游，溜溜达达就过来了。他看路边这儿搭着个小凉棚，有几个小校正在这儿歇气儿呢，喝着水聊着天，司马昭就过来了。这几个人不认识司马昭，他穿的是便服，就看这人挺魁梧挺富态。司马昭上前打了个招呼，几位，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客商，嘿，这几个小校把这司马昭当买卖人了，你不知道我们这干什么？我们这儿打战船呢。哦， 打造战船何用啊？你看，你这人还爱刨个根问个底儿。本来这事儿不应该说，可是我家将军吩咐过，要有人问呢，可以告诉他。干什么用？我家将军呢，奉命要攻打东吴。等把东吴打灭之后，你们这买卖人不是又多条路吗？ 啊！ 司马昭愣了，这钟会是怎么回事啊？我让他与邓艾合兵去取西蜀，他怎么打战船要去攻东吴啊？不行，我得问问。司马昭赶快上马回府，就把钟会给找来了。啊，师弟，你怎么打造战船要发东吴？钟会闻听一笑，哈哈，大将军，我知道您必然得问我，我这是假象啊。啊，怎么个假象啊？您想啊，我要领兵去伐西蜀，姜维知道消息之后，他必然给东吴通信呢、啊、让江东助他吴蜀联盟啊，我这样一来呢，就把江东给镇住了。他纵然接到了姜维的请求援助的书信，江东也不敢出兵了。当我和邓艾取过西蜀之后，顺流而下再取江东，天下定矣。哎呀呀，司马昭听得这会儿双手加额呀，把他乐得不得了啊。史记真乃吾之子房也，你呀就是我的张良张子房。你听听，当初曹操说他手下的谋士是张良，今儿个司马昭啊把钟会也看成是张子房了，你想的真周到啊。司马昭再不说什么了，不但没说嘛，而且还重赏了钟会。钟会一看船也打得差不多了，起兵的日子也到了，定于明天就要举兵奔岐山了。司马昭要率领满朝文武亲自相送，给钟会饯行。他传令在城外十里搭了一个大个的彩棚，这彩棚搭的比所有人饯行的那彩棚都大三倍，悬灯结彩。钟会也把人马带出来了，旌旗蔽日，号带飘扬，剑戟刀枪光辉悦目。钟会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副武装。司马昭啊，简直把青城的官员全都带出来，从城门脸这儿开始一直排着，排到彩棚前，大小官员连保长都带出来了。大概那时候没有这职称，反正这么说得了，你只要是有点官衔，今儿就得给钟会去饯行。司马昭杀牛宰马，光骆驼就宰了八只，以示隆重啊。他亲手满了这么一杯酒，双手把这杯酒捧在钟会的跟前，这礼节可太重了，也就是说给钟会这面子也太大了。钟会一杯酒祭天，一杯酒祭地，第三杯酒刷啦一下祭了他的大道旗，谢过司马昭。然后他与司马昭耳语几句，说什么来着，他告诉司马昭，我前脚一走，您赶快派几员大将驾起战船虚取江东，既然船也打了，声势也造了，哎，得把阵势摆开。司马昭不住的点头，事迹不必嘱咐，姑已经做好了安排。感情司马昭也想到了，那是干什么的呀？呵，大伙儿一瞧，这钟会还了得呀，简直是威风不可一世啊，这脸露大了，文武百官呐、啊，不知道怎么巴结好了，一人递一杯酒，钟会就甭走了。 反正都用那个样的目光，羡慕的目光啊，看着这位钟会将军。只有一个人站在彩棚门口那儿，始终没动窝，而且是面带微笑。此人姓邵，名替。在邵体旁边站着一个人，也是朝廷中的重臣，他叫刘石。刘石轻轻一蹬邵体的衣裳角：“啊，先生，你怎么不过去给钟会将军敬敬酒啊？人家那往前挤都挤不上去，你干嘛面带笑容站在这儿不动？”邵体看了刘石一眼：“先生啊，我有我的想法。莫看钟会今日出兵如此举动，我看此功一去再难返回呀。”啊！刘石愣了，他瞅着邵替，没理解。啊，先生，您这话是何意？哦，邵替看他没明白。刘石先生，我可告诉你，这话我可只能跟你说，你可不要给我透露出去呀！啊！刘石啊，一个劲儿的答应。他还琢磨这邵替，心说这位是不是精神不大正常？还嘱咐我别说，这说出去能有什么劲呢？他根本就没明白邵替所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时就听一声炮响，钟会拔营起寨了。送走钟会，文武百官陆续散去了。司马昭在彩棚前这儿站着，从他身边走过一个人来，太尉王祥。王祥往四外看看，这儿只有司马昭一个人。大将军，啊，我看钟会趾高气扬啊，此人并非池中之物，绝非久居人下之人。如果此番领兵取了西蜀，他要在西蜀称王，当如之何？你想到了没有？这人不简单呐。如果钟会真的要把西蜀灭了，他要不回来呢？大将军，您还是派两个心腹吧，跟随在钟会的左右。司马昭听着这会儿摆了摆手：“太尉，不必多虑。如果钟会真的得过西蜀，他不回来的话，他在西蜀也待不下去呀。怎么见得呢？你想啊，西蜀的降将绝不能保他，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不可言忠啊。西蜀根本没有人能够保着钟会，我派去的这些将，他们的家眷都在洛阳，怎么能死心塌地跟钟会在西蜀称王呢？我派去的人也不会随他，所以说万无一失。钟会傲慢我知道，不过这个人很有本领啊。我们久不能取西蜀何也？就是因为战将心太怯了。可是钟会这个人非常有胆识，今天他敢于下决心，能在我跟前做出保证，必定能把西蜀取过来，仅这一点就非常可贵，所以我才拜他为镇西将军呢。说到这会儿，司马昭也往四外看了看，见四下无人，哎，王太尉，我方才说的这番话你可不要说出去啊，只能是天知地知。哎呀，王祥连连点头：“大将军，我明白了，是您知我知，我一定守口如瓶。”二人说完了是仰天大笑。再说钟会行军一天，扎下了大寨，第二天一早聚集众将，说是现在我要去岐山与邓艾将军合兵一处，共取西蜀啊。 我的檄文已经走了，大将军的军令也传下去了，现在正式进兵了，不能没有先锋官呢、啊、派谁为先锋官合适呢？这钟会是真有两下子，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数了，要派谁，但是他得问过众将，也好以服众心呐、啊。众将这么一听，将军要派先锋官，还有别人的吗？将军帐下这儿有许毅呀、啊，此人乃是当年曹魏开国大将虎痴将军许褚之子，此人颇有乃父之勇，万人难敌呀、啊。您就派他吧。钟会点点头啊，心说我想的就是他。当时传令派许毅为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带领精兵30,000兵出耶谷。然后钟会传令又派30,000精兵为左军，兵出洛谷，再派30,000人为右军，兵出子午谷啊。他嘱咐众将，此处道路崎岖，山势险要，你们领兵前往必须填平道路，修理丘陵，凿山破石，勿使阻碍，如违者按军法从事。自己总督全部人马作为这三路兵马的后援，星夜启程，兵发汉中。这时候在岐山大寨的邓艾呀、啊，也接到司马昭的将令了。司马昭让他千方百计一定要把姜维给绊住，你只有绊住姜维在榻中不动，这时钟会才可安然进兵啊。邓艾呢按令行事啊，他亲自带领精兵150,000兵发榻中。哎呀，空气太紧张了，甭管是奔汉中的路上还是奔榻中的路上，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呀。这时姜维已经得到禀报了，哎呦，说是司马昭派钟会与邓艾分兵两路来取汉中与榻中啊，这不完了吗？这他赶忙上表刘禅，请皇帝刘禅传召派将分兵聚集。姜维心想，现在应该牢牢把住阳安关和阴平桥这两个地方是十分重要，如果这两座关隘要是失落了，那汉中难保啊。100,000火急把他的表彰就送到成都去了。姜维哪里知道，不管什么表彰到了成都得先到黄浩手里，他得看一遍。他高了兴啊，把这事儿跟刘禅皇帝说说，要不高兴啊他就不言语了。他不言语不是吗？这刘禅从来也不问，只要你陪着我玩儿，这比什么全好。黄浩接着姜维这个告急表彰啊，他是咧嘴一笑啊，嘿嘿，他啪把这表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根本没当回事儿。如是者连接3道告急表彰，黄浩有点坐不住了。哎呦，看来这情形很紧急呀、啊，这我得跟皇上说一声。他就把这事儿跟刘禅说了，刘禅吓了一跳啊，曹魏国派钟会邓艾大起三军分道而来，哎呀皇后，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皇后一笑，陛下不必担忧，我看呢、啊、这不过是姜维呀、啊、想要立功领赏啊，他虚张声势，故弄玄虚，连连上表啊。陛下宽心，微臣我听说在成都这儿有一师婆， 这师婆呀不亚于神仙呐、啊，是屈指能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大概他有1500年的道业，此人善赌吉凶啊，陛下何不将这位师婆请进宫中一卜祸福啊。你说这皇后多可气，现在敌国大军压境啊，手边的大将连连来了告急的表彰，他压下来不管，现在他给皇上刘禅出这么一主意，让他请个跳点神的，这刘禅呐、啊、还就答应了。现在刘禅蒙着呢，他很紧张，挺害怕，要说他不害怕这国王了啊，也屈他的心，但是他更害怕的是，如果西蜀国要一亡，我哪儿找这乐子去啊？谁还陪着我吃喝玩乐歌舞升平的呀？别说请个跳大神的呀，什么算命的算卦的，哪么卖假药的呢，我都请，只要能把我这西蜀国保住就行。他告诉皇后，你呀备好寡人的居免去请。这皇上惨透了，拉着九龙沉香辇去请个跳大神的。这皇后临走啊还嘱咐刘禅呢，陛下，微臣我去请这位师婆，您在宫中啊也准备准备。刘禅一听，那是自然呐、啊、我必须得沐沐浴换换衣服，以示对这位师婆的尊敬。您还得准备一些鲜花纸珠啊。哎，我知道了。刘禅按着皇后说的，到底谁听谁的，他也不管那个了，准备好了香案，摆上鲜花纸箸，呵，一切祭物恭恭敬敬的在这儿等着这师婆。功夫不大，皇后还真把这师婆给请来了。刘禅赶忙吩咐，让两个侍臣把这位师婆由辇上给搀下来。搀下来，宫娥们和侍臣们这么一看呢，简直憋不住想乐呀，怎么回事，这师婆这长相太惨了，这女人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俩人有辇绳往下一搀，好像抱下个肉球来，她也就是4尺多高吧，横了下有3尺8，天二寸躺下跟站着一边高，后了下有2尺6，没脖子姐这肩膀当中愣挤出个脑袋来，好像四方肉上摆着个四喜丸子，一扒拉就掉，不行，都连着呢，梳一冲天转，擦一脸怪粉呐、啊。他想抹个红嘴唇，可惜呀、啊，他那嘴唇红不了了，是紫中透黑，像刚吃完死耗子似的，脑袋上戴满了3环首饰。你这么说吧，是能往脑袋上戴的，他全改了到脑袋上去了，还戴着4季花呢。大概从正月里迎春花开始，一直到腊梅，真花假花全戴上了。身上的衣服五光十色呀，衣裳的颜色分7色，赤橙青绿红蓝紫，大殿里边闹的是乌烟瘴气。这巫婆呀往那儿一坐，刘禅给她下拜，皇后告诉刘禅，您得让这些个宫娥才女侍臣们出去，要不然怎么能问出神仙的真话来呀，这些凡夫俗子不能在这儿搅和。刘禅把袍袖这么一抖，这些人全撤到外边去了，到外边可都没走，趴着窗台那儿扒那窗缝往里看，他们觉得这事挺新鲜挺热闹。刘禅是捻香下拜，只见那巫婆坐在那儿，牙一咬嘴一咧，白眼珠这么一翻，浑身上下就哆嗦上了，这是怎么回事？感情来神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

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华健微生态口服液是以微生态学为理论指导，采用现代生物工程发酵技术而开发的一类微生态口服液，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植物乳杆菌。本品精选天然植物蛋白为原料，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具有抗氧化、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适宜人群中老年人及需要改善便秘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姚老师，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昨天再给大家谈到的是睡眠的问题， 对， 就是谈到了每天晚上的泡脚，按摩， 对， 喝的脚和白腿，还有睡觉前的推肚子和促进睡眠有什么密切的关系。 是的， 和大家精确的剖析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哎， 那么有请李老师继续和我们大家谈这个自然的方法对促进睡眠的好处。 是吧，很多人的这个失眠啊非常的顽固。我们跟大家叙述了啊咱们自然的方法啊哪一步，是不是啊，很多朋友不知道，哎呀我都这些步啊我都认真去做了，哎这还真不错啊，我睡眠还真正的逐步的提高，但是呢就不知道啊怎么好。是不是，哪个管事儿，我们说哪个都管事儿。但是呢你是属于哪种情况啊，我们这套体系也就是综合的方法可以说基本上都涵盖了。我们说到这个推肚子，我们讲的是什么，推肚子胃不和卧不安，是吧， 对，解决的是胃肠造成的失眠。 实际上呢你接着推又产生了另一个是吧效果，什么效果呀，通过调整你的啊脾胃肠胃，通过推肚子吗，啊怎么样把垃圾清了，把这个紊乱的啊肠胃的功能也好脾胃的功能也好啊做了调整了啊，增强了，增强以后呢你有食欲感了，是不是啊，你有食欲感， 对， 你想吃是吧，你吃着还很香，吃完饭呢还消化， 对，消化的还好， 哎消化好，排的呢也畅， 是的， 同时呢你看不见的就是说呢能够把你吃的喝的这些东西啊转化成什么， 及时的转化成我们的气血， 气血啊，气血足了，这种啊血不养心心不眠，又增强了它的什么能量。因为你过去啊你不想吃啊，吃了以后啊也不消化呀，那么转化成气血的这方面肯定是不足，为什么呢，你体质弱啊没精神没劲儿啊，这说明你气血都不足嘛，是不是，所以这推肚推到一定份上啊你体质越来越好，是不是， 是的， 因为你抓住了后天之本了， 因为你脾胃的功能不断的增强， 增强了， 对， 所以它不仅仅呢是解决了一个胃不和卧不安的问题， 对，还解决了这个血不养心心不眠的问题。 哎，因为呢它的吸收是吧，把你吃喝的转化成气血了，明显的增强了你什么抵抗力，增强了你抗病的能力， 也就是说增强了你的免疫力 啊，你的气血也足了，你的精神也好了，你的体力呢也增强了， 对 啊，所以这意义呢我们把它呢从这个推肚子针对啊就是这个睡眠问题，我们就把它呢推肚子讲齐了啊，同时我们又讲到一个什么问题啊，讲到一个啊思维习惯的问题，思考问题的习惯怎么样，不科学啊，不科学 啊，我们提示了大家，睡觉就是睡觉， 千万不要想问题。 我们有些人呢，睡觉表面上你看他睡了吗？睡了，从形体上关上灯了，盖上被子了，闭上眼了，是不是？但是呢，身体是的，是休息了， 但是这个大脑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 对，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身心呢， 都要得到这个休息的状态。 对，所以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清楚， 就是咱们通常说的要深度睡眠。 没错啊，是不是啊？没错，你不要干扰他。我们知道啊，那睡眠是什么？怎么解释啊？阳不入阴则不眠呢，是吧？你尽量要他静下来啊。所以你看，我们强调了，强调什么呢？强调你在做晚上推肚子之前，还有一个准备工作，是不是啊？ 对。 准备什么呀？就是全身放松，啊，全身放松。那么还有一个呢，心里呢，我们也有一个字儿。身体呢，一个字儿叫什么呢？叫松。 对。 啊，就是姚老师已经说了。 什么神经啊、情绪啊、肌肉啊、血管啊，都要放松。 得松啊！一个人啊，我们先说啊，让身体松。怎么让身体松了呢？伸个懒腰啊， 打个哈欠， 是不是啊？啊，一紧，然后呢，一放松。啊，这就让我们身体松了，啊，你比如说你运动的，啊，干体力活的，你必须得让肌肉松了， 对， 是不是啊？啊，肌肉松，肌肉松了还不行啊，你这工作又费劲儿，还特别紧张，啊，你的神经也得松啊，啊，都绷着劲儿，血管，啊，也紧张，那血管也要松啊。好，我们知道身体松包括这几方面。啊，另外呢，我们说身心得到休息，啊，心脑嘛，啊，这里边也有一个字儿，叫什么呢？叫静。 对。 啊，就说你躺下以后，在推肚子之前， 心要静， 要做两方面的工作。这样我们一讲，你看，对大家如何正确的推肚子，是吧？而且推肚之前还要做相应的，啊，这个两方面的准备工作。啊，大家记着啊，对身体而言是个松，对心脑，对心里脑子里要一个静， 一个松，一个静， 哎，就行了。 这两方面的工作 啊，把这两个工作 好。 有人说了，哎呀，我身体松啊，你这动作我都能做。说要我心里静，脑子静可不容易，是不是？啊，确实是不容易。 别着急， 别着急啊！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和大家有一句话，我想在这里也给大家提示提示。很多人现在的心不静，静不下来。你到了信息的社会，你想一想，每天大量的信息充斥着我们的啊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非常让你烦。再加上我们生活上、工作上，是不是啊？这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许多人啊，出于什么心不静。大家并没有啊认识到这个心不静所带来的危害。为此呢，是吧，这个我有那么一句话，这句话比较长啊，我说慢点啊，大家记一记，你看看有没有道理，好不好？ 好。 嗯，这句话开头就说了，心不静神不安啊，神不安会怎么样啊，会气不顺啊，气不顺会造成什么？血不和啊，气血不和又容易造成什么？阴阳不调啊，阴阳不调会产生什么？免疫力下降，最后一个波折号，百病丛生啊。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 有。 是不是 一步一步的？ 哎，非常有层次的啊，从这几句话啊，道出了我们的疾病啊发病的一个起因，发病的一个过程啊， 和发病的一个根源。 这不就说得很清楚了吗？是吧？要是我们心静，这可真是不容易。 真正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学习工作当中抓住一些关键的、本质的，抓住我们的主旋律。问题是干扰太大，这就在这个今天这个发展高速发展的社会，这就考验我们，排除干扰的能力，给大家做一个提示，这也是关系着什么呢？我们谈的是什么话题引起来的？我们谈到的睡眠呢，是不是？谈到的睡眠， 这也是造成失眠的一个原因。 对了，是吧？白天你是成不了事儿，是吧？你精力分散呢，你心不静啊，一会儿惦记这事儿，一会儿这人找啊，一会儿跑东，一会儿跑西，是不是？没有一个生活，没有一个主旋律，层次也不清楚，乱了。乱了谁了？乱了你自己了。乱了自己什么？从表面上是一种乱象，从内里边造成你气血乱，是吧？心神不安，内乱，这是最可怕的。 对， 这点出来的是不是很清楚吧？我们在讲这个时候是讲到呢睡眠，从哪讲起来的？是吧？身体要松，心里脑子里要静，是不是从这儿说起？ 是的， 是吧？我们把它扩展了，把它扩展，不仅仅是引起你这个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间的问题，而且呢，一系列的问题，破折号嘛，百病丛生嘛。 对，它还是诸多疾病的根源， 是吧？那有的人神经衰弱，是不是这种现象啊？ 是的， 也是这种现象啊。所以我们就不过多把它展开了，是吧？我们就把用这句话，百病丛生，这个睡眠只是其中的一种，我们就给它归纳起来了，是不是？ 是的。 这些大家就明白了，是吧？这样我们想呢，全方位的给大家讲一讲各种失眠的由来。这不就是在传统上我们讲的这个血不养心，心不眠了啊，什么肝火咬心，心不安了，是吧？ 胃不和，卧不安。 胃不和，卧不安了，等等这一些。除了这个，在新时代又有给赋予失眠又有新的原因，我们也一遍都把它讲，然后呢，让大家如何的对号入座。 对。 从根本上来的去解决，把你那引起你失眠、睡眠质量不高的原因就去掉，别再继续加重了，这不是我们的原则吗？ 对， 先去掉，去掉完之后它已经造成了紊乱，然后我们再通过泡脚啊、按摩呀、推肚子呀， 慢慢的去调理， 呼吸呀，这些方法是不是？ 是的， 再做调理。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你好，李老师好。 哎，你好啊。 你好，李老师您好，我是朝阳店的。 哦。 李老师。 哎。 今天我呢，就是想跟您咨询，因为我现在就是不能推肚子，膀胱下垂。我原来做过手术，所以说我特别想推肚子，但是我推不了。现在我呢，就是自从我那个2008年手术以后吧，就我的风湿各方面都特别好，好的都特别好，你知道吧？现在我就是喘不上气儿来， 得底气，这脚底这腿肚子两个小腿肚子吧，老跟那蚂蚁似的，跟那里滋滋滋的，我难受的不成，我就抖，嘟嘟嘟嘟的这么抖了，你知道吧？而且睡觉也不好，血糖呢还行，血糖我现在控制的我有点多，到7点钟左右。 哦，这你是多少年的糖尿病了？ 糖尿病从2013年开始检查出来的，以前没有。 嗯，你今年多大年纪？ 79，78吧。 嚯，一个是主要的是一个糖尿病，是吧？ 哎， 这个从2013年，还一个做了一个手术。 我跟您说啊，李老师， 哎， 我这手术做太多了。我今年78吧，我从那个58年就开始做手术， 哎呦， 你知道吧？鼻息肉，那才20什么岁做鼻息肉，肠镜、胃镜，差不多平均一年能做一次肠镜、胃镜。后来那医院说您岁数太大了哈，您不能老做肠镜、胃镜了，说您。隔个3年2年做一次，胃镜2年，肠镜3年。后来他给我定的，开玩笑说您现在是那个肠息肉、胃息肉养殖专业户，你知道了，子宫也切除了。 大大小小做了不少手术，是吧？ 啊，对对，做不少手术，而且那个股骨头坏死也是置换的，是2000年置换的手术。 哎呦，你可没少受刀割之苦啊！ 啊，就是啊，眼睛那是白内障，原来离我1米远的时候吧，哈，就是我能看见人，就是一个人整体，但熟人支持谁，但是什么都看不见。也是2000年做的手术，两个白内障都做了。 你看看，我跟你说啊，给自己的身体啊、体质啊，要定位定性。你比如说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你从58年就开始有鼻息肉。这就是性质，什么性质啊？你是瘢痕体质，哎，你首先得明确这个，你不要以 瘢痕体质， 哎，你不要以为啊，哦，我鼻息肉，哦，我就是鼻子的问题，那就错了，就是你鼻息肉，隔个几年呢和十几年呢，你做了手术，但是你形成鼻息肉的，这个根本的原因你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你不在鼻子上长了。你会在其他身体的部位、其他的部位，继续长。就是瘢痕体质的人，一定要注意活血化瘀。哎，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之重要，它就避免了你发现从鼻子发现，这就是苗头，这是苗，是吧？实际上呢，你的身体就有形成细肉的这个因素啊，所以这是教训。所以如果从那时候58年，我们知道了有。我们是瘢痕体质，我们要特别注意活血化瘀，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二一个呢，你刚才提到了下垂，下垂和你的腿和你的气力，不足，这是一码事儿，不要把它分开了，因为你的气啊提不上来，提不上来怎么办呢？它就下坠，给它定性为中气不足。我们不能推肚子，这个你掌握的对，凡是内脏下垂的，比如说胃下垂呀、肾下垂呀、子宫下垂呀，等等这些还有包括脱肛这些都是中气不足。这怎么办呢？说我们做不了推肚子，我们还有其他方法呀，比如说我们可以按这个百会穴呀，另外我们也可以配合一些中成药啊，补中益气丸呢。还有呢，我们不能推肚子，但是我们可以趴在床上啊，把小腿翘起来啊，让我们的气血通过泡脚按摩，然后呢把小腿一翘，让我们的气血呢回流啊。所以呢要摆腿的，让我们末梢末梢的血促使它回流。同时你在摆腿的时候就解决了什么呢？腰椎突出和骨头坏死。你比如说，再说了，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还有呢，说我不能趴着推肚子，但是我可以按摩腿上的脾胃经啊，膝盖下面的脾胃经啊，我们迎面骨的外侧，那就是胃啊、大肠啊、小肠啊，胫骨的里侧呢，那是脾经啊。你比如说中气不足是什么原因？叫脾气不生。好，这是我们跟人说的，这是又告诉你一个方法，是吧？ 哦，谢谢您，林老师。 还有一个方法呢，我们可以呢在足三里。进行耐灸，耐灸一个穴位上可以灸呢20分钟。另外呢，我们可以按，可以灸。除了这方法，我们还有方法呀。那脚上有肠的反射区啊，特别是左脚啊，横结肠啊、降结肠啊、乙状结肠啊， 啊，直肠啊，肛门的，啊，这都可以做嘛，啊，那这个我们方法很多，是吧？啊，我们要把这些方法呢，充分的，啊，把它利用起来。你比如说，你这气喘什么的，就中气不足啊，叫中气下陷。一旦人中气不足，继而会出现下陷，下陷以后就会出现什么内脏下垂，这样的病啊，现在比较少了。你看你大大小小做了多少手术啊？也说起来，总体说来，你的体质还是真不错。你都将近80了，70多了吧？ 啊，78、79。 你看看，你就近80的人了。 39年生人。 你说你的生命够顽强的吧？ 谢谢李老师，谢谢。 我说呀，从这一点上，你就应该提高啊自己的信心，是吧？ 好嘞。 哎，和疾病啊进行抗争。 好嘞。 然后把我们的这些方法呢。 哎， 去综合的运用起来，我想呢，你的身体会一天一天的，是吧？越来越好。 好嘞，李老师，我跟您说哈，我说我那腿肿的都回不了味儿，后来我经过半年多的时间，不是吗？连疼带泡的， 对， 我就后来慢慢的就好了。总体来讲啊，我说在上以后吧，我好多小毛病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您比如说感冒。我老伴儿和我孙子他们俩感冒，他完了他，但到我这儿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7、8年我就没感过冒，你知道吗？ 说明什么？ 特别好。 说明我们虽然说年近80，但是我们的什么由于保养的比较到位，呵护的比较好。 还有就那晨起五操 啊， 我每天都做5:30开始， 对， 一直做到6点多钟，你知道吗？ 哦、 就我们俩泡脚，泡完脚以后吧，我就用那个木头的、木头小骨头似的那个，我那样搓行吗？ 可以啊，但是要注意保护我们的皮肤。 我穿着那袜子，我每天泡脚，一般来讲是我25分到30分钟，我再搓脚呢，也搓到20来分钟。然后我泡脚以后呢，像您说那摆腿，我摆腿1刻钟，连磕着脚再摆腿1分钟，然后我翻过来，我又15分钟干嘛？知道？我倒立。我躺在那儿拿两个脚丫子搁在床上的这么着， 对对对对对， 这么着，这样的血会回来不更好吗？ 没错， 这样可以吧？ 这我非常赞同，和咱们趴下磕的脚的道理啊、原理啊是一样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这点我的感觉我做的也挺好的，说每天我坐着看，说拍着手，然后手指头、手缝就老拍呗。 我非常赞同啊，你这种做法。我们到老了，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不行了，要想活得好，要想活得长寿，就像农民一样种庄稼，你就得在地里多下功夫，道理是一样。 对， 好，你还有什么问题再接着说。 现在我就老脚热，夜里睡觉了老得把脚丫搁外头。 那就阴虚嘛。20年前我就宣传，凡是有阴虚的人，肝肾阴虚的人，一定要一冬天喝什么呢？银耳、莲子、百合羹，这是一个。在过去年代呢，是吧？一冬天，凡是阴虚的人，他吃什么呢？吃6味地黄丸。他有的人呢，有的是手脚都少，有的人呢是脚心少的厉害。这叫什么呢？肝肾阴虚。有的人手心少的厉害，那是什么？心和肺的阴虚。如果你要五心烦热，就是心、肺、肝、肾都阴虚。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你像你阴虚的人，泡完了脚以后，你按摩什么地方，发干了、发燥了、发烦了，你那重点就要按太冲穴呀。你要是发干了、发热了，按太溪穴。太溪是肾经的，肾主水嘛，就滋肾水。另外在饮食方面注意，凡是辛辣的东西啊、炒的、炸的、燥的东西呢，都不要吃。吃属于阴的东西。好了，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交流这儿了。 好嘞， 好 嘞，李老师， 哎， 谢谢您啊。 不客气，祝您 身体健康。 好嘞，再见。 好嘞， 再见， 再见。 好嘞。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